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开心的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小奥用红黑小碗红黑，起来起来起来，整个飞机是山，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哇塞哇塞。 好啦，开始呢个10月26号晚嘅北上频道，咁啊10月份最后一集嘅北上频道啦。咁啊今晚有阿牛喺度，咁啊有阿迪喺度，咁我哋就第一节都有两位嘉宾。咁啊呢个呢就去到下一个月头呢，就首先呢就唔系听北上频道，首先呢就睇咗呢个 show 先。串到尽，咁啊我哋都宣传咗好耐㗎啦，成个台都。咁啊仲有几日，我哋就应该系咪五日六日到啊，应该。 系咯， 差唔多啦。就 系 一个礼拜左紧啦，唉，下个礼拜 六咯。 系喎，一个礼拜冇错，系下个礼拜六，仲有一个礼拜。咁啊所以祝阿耀专上嚟啦，咁啊问一问，问捉埋阿张锦程上嚟啦。张锦程就导演兼茶水， 茶水 化妆，系啊。P.A. 啦， 系 啊，咩都有。 本来佢系真系 灯胆啦， 不过都有揾。本来真系茶水，不过阿迪又睇中佢，觉得做嘢 O.K. 睇中 嘅 O.K. 咁啊， 咩我背后圆润一啲。 系咁啊，俾个导演你做啦，咁样咁啊， 试用嘅啫都系。 俾个机会你， 多谢多谢。 做得唔错咁样，你明白？ 咁啊，睇下发觉啊，又得任劳任怨，24小时，咪俾埋监制去做咯。咁啊，今日礼拜都有变数噶，监制流水。 你真系多。嘢咗多嘢講咗， 真係上曬力喎！姚主席真係 開始上力咯， 佢哋都排 練，係先聽你做，真係上曬力喎！真係 冇錯啊， 上曬力嘅姚主 席。點啊？最近咁啊個 show 就已經差唔多，好似話爆棚嘅咯。我尋晚翻嚟就知道，好似話已經接近爆棚， 賣曬啦咩？ 得翻幾廿張嗰啲就唔好講啦， 幾廿張飛就 咪幾廿張捐俾北上打賞錢啦。屌你， 係啊！我係諗緊揀啲位捐俾啲學生， 係嘛？女學生， 女學生梗係阿牛篩選咯。 好啦，好，咁不如俾啲 HKTV 㗎啦，或者喺街度咁凍。 咁唔係，咁唔係，今日都散咗散咗 場。散場啦，階段性勝利係咪啊？ 星期日先啊， 星期日先散。 星期日，哦，星期日係一個階段性嘅勝利 ，OK。 哦，嗰個 show 嗰個 show 完咗啦，我哋講緊嚟緊 個 show， 係啊。 咁啊，嗰個 show 係要避開我哋個 show 㗎嘛，你知唔知啊？ 有咩 show 啊？ 俾好我哋個串到盡啊嘛！ 你 喂大佬，我哋個串到盡，即係我哋啦，而家大家集體噶嘛，係咪先？喂，我哋個串到盡，人哋 又有你份， 香港 唔係話又有你份，哦， 有份咩？ 係咯， 我有份做，得個做字咯。 哦，有份做， 係咯， 有份嘅啊， 有我兩個嗰日會負責大位噶啦， 大位啦， 係啊，負責幫手， 係啦，賣啲嘢啦， 誒，唔係乜都得啦，都係試用期嗰只，我哋都係講翻耀尊啦，即係點啊？個心情如何啊？而家 我冇乜。特別心情喎，呢啲做慣，不過個 做慣咁咪 表演形式唔同啫嘛。 嚇， 兩粒鐘喎， 冇冇乜嘢。我同阿大師今朝晏晝傾，佢都冇乜嘢啊。佢想快啲添啊，佢想快啲。 即係今個禮拜即刻開 場。係啊，佢想今晚已經可以上。 我上曬力啦， 佢狀態大勇啊，大師。哇，呢期真係 大師狀態大勇， 狀態大勇啊。 係咪俾啲羊串到？ 外檔 有啲羊吉啦佢啦， 搞一啖， 喺啲 small potato 唔好搞， 嗰啲雞蛋唔好嚟。 話 咧上曬，而家一串到盡啦，而家。 唔係，有啲嘢要串就串，唔串嘅唔串。唔係，因為晏晝我都同阿大師做一個節目，幫有線，咁啊曾俊懷都喺度嘅。曾俊華喺度， 屌你老母，曾俊華喺度，我屌老母， 嚟得好快，佢又閃得好快啊！我想同你講，我有個朋友咧，姓傑嘅， 係咩？下次如果你仲係佢做嘉賓咧，你帶埋我啊！ 喂，好激啊！講到 我做你助手嘛， 佢上台講到激啊，同阿伯南克又好熟啦，成日食飯傾偈啦。 我同阿伯南克夠熟嘅，又唔識我啫嘛。 我一問你阿伯南克同你傾偈有冇好似阿傑生咁樣想屌你老母啊？ 刁生都係啊！我唔知阿傑山呢個世界好多好多人。 你話先問下識唔識阿傑山啊嘛？ 嚇咁佢好型嘅，佢著孖襟嘅喎， 嚇 孖襟西裝嘅喎。 而家邊度型得過你啫？ 而家仲 你著短褲、白色衫、白色恤衫打呔。 屌佢雞蛋喺個頭白過我，我鋸啫。 哦，我覺得你嗰幅型啲。 唔係啊，我就覺得係咁樣。你喺海報咧已經著到咁少啦，你上台咪唔著？ 喂，有機會㗎，好似唔俾喎，九錢。 有機會㗎，嗱、okay ，我冇所謂，我着乜冇所謂。Okay。 但我發覺而家大師個 mood 咧就隨時隨褲嘅，真係隨時隨褲，佢準備隨褲，太興奮啦， 帶嚟 嘅。佢真係你話你如果你台下邊叫佢隨褲，佢真係隨褲，你唔好亂嗌呢樣嘢。 咁得啦，我睇嗰啲啊，大家識做啦，咪睇下試下嗌隨褲啦。 係啊，佢真係即刻隨俾你，我可以話俾你聽，佢真係即刻隨。 OK， 唔係我每個禮拜五晚見到佢咧，都係越嚟越 high 嘅，即係嗰個狀態咧。 佢 high 到 high 到爆。 唔係咁啊，應該有呢個狀態。 即係佢咁多年佢都最 high 係呢一次，我真係覺得係。 咪兩個鐘頭一個 show， 即係算唔算一個挑戰咧？ 都挑挑地嘅，你話係咪好挑戰又唔算好挑戰？你話好冇係咪好緊張？一啲都冇，就真係一啲都冇。係後邊嗰個 production 咯，嚇後邊嘅 production 有一張相喺度，喂定曬啦！ 係啊，你如果淨係得一滴， 定曬有一滴喺度啊！嗱，一滴終於都寄到飛啦，終於都。 喂，但係唔代表人哋收到飛 嘅。係啊， 我就成日都咁講嘅，即係咧佢收到為原則啦，仲可能到時有啲地址係錯咗就彈翻嚟。已經過咗個數㗎啦，或者好大鑊㗎，成呢樣嘢。 唔係咁，我又唔 care 嘅，個我係收到錢就得㗎啦，你都係收唔到。 啱呢樣嘢。 即係既然買咗飛，如果真係萬一收唔到，你咪現場嚟對 number 咯。 係咯。 係咯，你自己都唔俾入咩？ 唔係最緊要咧個數 即係唔會俾入㗎嚇，唔可以亂嚟啊。 個數咧就係不設劃位㗎嘛，即係早嚟。 不設劃位， 早嚟早著數啦。 早嚟早著數。 即係你三點鐘嚟差唔多啦。 嚇咁我都咁講啦，裏邊即係啲嘢好包羅萬有嘅，就算你唔睇裏邊攞。翻啲嘢都抵噶， 有咩攞啊？ 都抵噶，嗱有本《王亞大師》嘅寫真集啦。 嚇、啊 啊！喂，唔係喎，我睇過部分相噶啦。 見啊！真係， 真係唔好爆咁多呢樣嘢，真係炒 一間俾你睇。 吓、啊！我未睇， 我啲相真系炒下拆下。 嗰日咧系笑到咧睇相嗰人笑到扑街嘅，话真系。 系啊，有啲 coupon， 有啲赠券啊，咁样啦。总之满载而归。 例如咩 coupon 啊？ 有啲去旅行買飛機買機票啊，有啲贈券啊， okay。 買零食有啲贈券 咁樣。咁好啊，即係又有得食又有得拎。 係啊，有得捐錢啦、啊，做下慈善啦、 啊。啊，係啊，呢、這個要多謝耀尊啦，呢、這個就 俾個 位我哋啦，北上打上前啦。咁、我哋就而家諗住都係，你知我哋早一兩年嗰陣時候，我哋咪。出過本書嘅，咁本書都冇人買嘅，咁咧剩翻咁多喺度，剩翻啲貨，咁啊多謝阿耀尊啦，就多謝大師啦，咁啊俾個位我哋，咁所以嗰日咧都希望大家咧就係睇完個 show 咧行翻出門口嗰張台，喺台度咧就會有嗰個捐款箱嘅，就係北上打上錢。 唔理你捐幾多，嗰本書都係你。 啦，咁啊你可以攞， 你可以捐多啲，跟住 冇錯， 喂我唔要本書啊都得。 又得又得嚇，咁總之就係捐錢，我可以攞本書走。 你捐一千蚊一本書唔送。會俾你噶啦，我可唔可以捐一千蚊唔要本書？得，一千蚊 得嘅，你捐一蚊，你想攞曬啲書都 得。 喂，唔係，咪仲有一樣嘢，嗰度你阿牛跳街舞嗰個爭三千蚊到噶。即係如果你嗰日咧擺低三千蚊咧，阿牛即刻夠錢 跳街舞， 係啊，又得 嚇。其實 指定嗰個 係真喎，真 係喎。係啊，即刻嗌佢出嚟咯。即刻喺九展度跳街舞俾 佢俾一萬咧，就喺台上邊。 系俾佢跳 三千就喺 reception 个位跳， 哎好啊！ 一千我就马路跳， 一千就九展门口跳， 马路嗰条马路好好嗰条马路咧， 仲有一个排头噶，就系我跳钢管舞，不过嗰个争九万几人，因为嗰个要十皮嘢，咁啊我唔知有人可以捐咗一百蚊啦， 捐咗唔知一百蚊系叫你唔好跳啊，而家系一万零一百啊，大佬，哇一点追啊，大佬， 唔出奇噶，你可你知阿要睇阿要即系要穿个 show 嗰啲好多大，好多大。系噶嘛，即系一个唔觉意，有人摆低十万嘅，我咪即刻上台跳钢管舞。 系 一百蚊我豪出嚟啦，唉， 派派地咁拎十万出嚟咯，冇所谓跳， 系啊， 跳十次， 每一万蚊就跳一次， 使唔使除裤嘅先？嗱，讲明啊，着裤噶，系 啊，我讲得明啊，我跳嘅街舞系一分钟至两分钟噶咋，我跳唔到三分钟啊，讲明。 三千蚊一分钟咯，阿牛，你开个价啫嘛。 好难嘅，你问下张锦晴就知啦。跳三分鐘街舞死得啊！ 喂，問下感情啊，即係你做過好多舞台劇啊，即係同譬如今次揸住呢兩隻咁嘅物體， 呢兩隻 點撚佢咧？ 佢哋咪嗰陣時咪一次聚會咯，即係睇到佢哋兩個哇喺度隔劍好犀利咯， 即興嘅。 跟住我話：，我 我哋食煙嗰時候，不如喂你搞搞 talk show 啦。 係啊，你話大師食少啲煙、 哦，即係就係你搞出嚟嘅。 唔係，我提議佢哋啫。跟住佢哋真係搞我。啊，咁啊，跟住咪 冇後悔啊你。 冇。 到依到依家都。 佢點答啫？後悔啊！唉， 之後一拆 之後先。 唔係，因為唔係嗱，講真嘅，即係佢咪誒。咪當然啦，阿 Eugene 同大師係 professional 喺金融啦，但你上到台。即係未必用翻你個專業角度。 原來佢哋有嗰個上台嗰個 sense 啊，係， 即係台上邊。 因為平時都有足夠訓練。 係啦， 係啊。 咁啊，同埋就除咗佢哋講嘢，即係好流暢之外咧，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咧，原來佢不斷可以識得製造噴泉。 嗯， 係。呢個係好難得嘅 talent 嚟嘅。 係。 即係喺我哋。 多謝 talent 啊。 係。可以轉行啊！你終於都 係 係嘛？ 唔係真係㗎，係係唔易㗎依樣嘢，依樣嘢真係唔易㗎。即係佢哋係有嗰個 sense 喺度咯。 係。 即係我覺得唔做就嘥曬咯。即係我覺得係冇啊！即係唔係香港成日。誇死哦！你做財經嘅咧，你就要正正經經，或者係咩打呔著西裝。 嗯、 啊，你做醫生咧，又唔准講邊啲嘢；你做律師咧，又唔准著條底褲喺個面嗰度，即係咪先？咁如果即係，但係其實唔係咁，即係好似外國咁，你譬如好似有啲醫生，啲人嚟啲劇咁好咧，有啲醫生成班 group 埋一齊做編劇噶嘛，即係好似 house 咁樣，成班編劇都係醫生嚟噶嘛，所以個劇本咪。好 professional， 所以可能係一個 inspiration 嚟嘅， 係啊， 即係下一次做完佢嗰個就可以揾兩個， 即係我覺得係要 揾兩個律師又得， 真係要 揾兩個醫生又得， 都得嘅喎， 係咯， 唔係即係要香港要有啲突破咯。 但係個 crossover 有冇難度咧？即係財經加埋個棟篤笑擺數上去台度， 應該我覺得冇乜難， 冇乜難度， 有難度。 只不過係頭先我講嘅就係之前冇人夠膽咁 做，咁咪財經真係冇乜難度。 你財經咧，一係就扮你，唔係你知道好多人咧就扮你自己好有睇法啦，好有分析去講啦，或者扮你自己係個學者啦，你又去講啦，或者扮你自己一個好獨特嘅想法去睇呢個金融啦，即全部都係咁嘅，即反而係真係實牙實齒又講到，但又有輕鬆到，而嗰樣嘢係點啊？係即係笑中有物咯。 嗯， 即係嗰樣嘢就 香咪香港嘅財經又唔難揾笑話嘅，即係屌你老母曾俊華已經係個笑話嚟啦，做到今時今日係咪先？啊，即係係啊，即係幫我諗翻個 gap 嚟講呢個屌你老母曾俊華， 唔係 OK 嘅，又話阿晴哥喺度，我哋乜撚乜不聽撚都俾佢揾曬出嚟， 不聽撚，小心啲啊，講粗口啦，係啊， 唔係阿牛今次真係好幫手，都好多聽撚都出咗嚟， 阿牛幫你諗 gap 啊， 係牛， 好冷血嘅喎啲 gap， 大佬， 咁 OK 啦，咁啊 so far 而家都。等緊嗰日到囉，你話係咪好特別？我又唔 真 係 完全唔緊張啊！ 有冇咩好緊張？ 你講咗好多， 你冇好似啲預記咁啦， 好似你 最緊 張喎呢度。 係咯，喂，咩吉先嘅存亡可能靠呢次嘅啫嘛， 又冇咁嚴重， 真係好， 一路延續， 買唔曬飛接追咯， 係咯， 咁 唔買 係 下次啫。喂，大佬， 有你喺度，一定有下次，下次幫你開，開你幫你開， 係，唔係開入鄭思傑先， 幫你開包啊， 幫你開鍋啊， 咁啊一齊開啦， 壓力就冇乜㗎啦，因為蘇老實講，搞即係過去都搞咗好多，咁呢個落翻去今次嚟講啦，800人就坐眼㗎啦 ，OK， 問題就係我哋加唔加圓燈啊，接燈啊，企位啊，播唔播埋電視出，因為到今日埋數 ，OK， 今日禮拜六出街啦，我哋先出即係 mass media 嘅廣告啦，但基本上800個位就爆 Q 咗。 咁你出嚟做乜 啫？冇計，咁因為 sponsorship 要寫嘛 ，OK， 咁如果唔係你傾唔到 sponsor 噶嘛，你冇呢啲嘢即係氹下佢哋，咁所以又咩啦？咁但係你話至於另外一方面飛嗰方面，今日就寄咗好大部分㗎啦，全部都係 long members 嘅寄咗 ，OK。 我幾驚你全部都係寄唔出， 收到先講。 咁咧 members 嗰度咧咁聽日會寄埋啦 ，OK， 錄完呢一節之後，我跟住就會 check 翻曬，因為仲要拍埋張會員卡落去啊嘛。咁、 okay. 所以就一次過寄啦 ，OK。咁寄飛嗰度大致上禮拜三、禮拜四會收到嘅 ，OK、嗯。收唔到嘅各位好簡單，禮拜五 send 翻個 email 過嚟，我哋會嗰晚我哋會覆翻曬所有人嘅 email 嘅。然之後假設收唔到的話 ，OK， 早少少大約7:00到翻九展個 reception 度，我哋會因為 mark 曬你嘅電話嘅，到時咧我哋有你嘅電話嘅時候咧，我會俾翻即係如果真 真係記實咗，我哋會俾翻張飛你嘅。OK。 即係如果大家嗰日咧朝頭早都冇乜特別嘢做咧，即係都不妨早啲到九展嘅。因为咧九千就 朝头早做头度， 去饮餐茶先咯，玩打保龄球咯。Okay. 我记得好似嗰度有保龄球 有 打， 有 咩玩咧？早上， 因为你知嗰度嗰个交通接驳又唔同地铁 系，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好似嗰度都有第啲大 show 做，所以咧惊啲交通都麻烦，最少少系有着数。 唔系有着数啊，要提大家系冇划位噶， 九展 你啊迟咗咁有可能要坐后面噶啦。 九展嗰边咧就已经帮即系因为佢应付啦，咁因为好多朋友都系经地铁去德福再接驳巴士嘅，咁、那个接驳巴士 德福三期有免费接驳巴士系去九展。 嗯，咁啊七点三到八点半嘅时段，佢已经加密咗个班次啦。咁但系过去印象点都好，加密咗班次都系大镬嘅，所以各位早 去睇个演唱会都知啦， 早啲到啦 ，OK。 早啲到，早啲系好啲嘅、因为要排队搭车啊，所有嘢啊嘛。 嗯，咁啊，大致上就系咁啦，冇乜 特别嘢啦， 冇乜嘢啦， 继续努力咯， 系咯， 都 show 噶啦。 呢个礼拜啲即系唔好乱咁食嘢啊，之如此类。 诶，你问下牛呢啲嘢，唉。 唔系，因为转咗天气啊，好容易感冒。 照惯例，我都 call, 我今日已经感冒啊。 照惯例，我当演唱会 coach 佢哋，叫佢同大师跑步。 跑山啦、 啊，好难啦、 啊，系啊，呢啲跟我啊嘛，上东莞啊，跑山著草啊，呢啲咧，我最近， 嘿，你都唔知 啊，我影相嗰时先知 啊，大师话俾我听啊，原来佢中学噶，中学定系大学嘅时候系体操队嚟噶， 系咩？ 系啊，我越褪越早啊， 粗啊，佢真系粗咗， 越褪越早，而家去到小学嘅体操队， 小学体操队啊， 系啊，你总之有啲相，到时会见到啊，大师啲相， 系 你留意一幅，你留意一幅啊，留意一幅诶。弹吉他嗰幅啊，话声咧， 唔系啊， 我有喺手上边啊，我唔敢 睇啊，一阵间我俾你睇啊， 哇， 好笑啊，好笑， 咁啊，真系又可 以，即系嗰本真系写真集嚟啊，嗰本真系一定要留。要留低，好好笑。 唔系应该系咁嘅，即系好似阿感情讲咁，就系、是、其实每个人应该系即系多方面噶嘛，即系唔系话净系财经咁，其实亦都可以即系了解一下。 啱啊！ 佢哋两位嘅另外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嘅 仆街嗰一面啊， 睇法啊， 咁啊冇错， 仆街嗰方面听你个节目都会 系啫， 系啊，同埋了解咗好耐噶啦， 同埋真系要多谢翻张 Sir 啦，因为佢跟咗好多好多 article 嘅嘢啦，又或者系一啲 design 上嘅嘢啦，因为有啲嘢其实我哋真系唔识做 ，OK， 调翻转佢就用另一个角度去搞翻佢， 得啦，过咗 probation 噶， 我而家可以升做嘅。 咩咧？ 洗咩咧？洗风扇啦， 洗噶啦， 冇所谓嘅，都系冇人工嘅， 系洗扇。 系啊，仲系最紧要呢样嘢，都系全部都义务。 嗯， 啊呢样真系冇得顶。啊呢阿阿的嗰啲朵真系唔错啊。 好啦，咁啊祝福佢哋嘅 show 成功啦。咁啊，记住就系2013年啊，11月2号晚上8点至10点半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啊呢个咩啊一楼系嘛？ Ground floor 系啦， 好易揾嘅啫， 好易揾啦，大个大只字串到尽，咁啊， 串到尽， 到时嗰晚咧就见大家， 嗯， 好冇， 好， 好啦，咁啊，多谢两位先， 好，冇客气， 咁啊，翻嚟我又讲讲头先提过嘅北上打赏钱啦，打赏钱咧就呢个礼拜咧我就上咗去深圳同埋阿 Matthew 一齐，咁啊探咗阿周秋良啦，咁啊其实就几个个案里边咧，周秋良嘅个案咧就系每一次即系我去到咧。都會令到我好有啲幾辛苦嘅，幾辛苦嘅真係，心都有啲實曬。咁啊，最新嘅情況係咁樣啦。28号，我哋今日做節目係26号，咁禮拜一咧佢就會出院啦。咁啊，出院嘅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已經再冇錢支持落去啦。咁咧就個近況咧就係咧個佢做咗幾次手術啦。咁啊，特別喺隻眼嗰度做咗幾次手術咧，係隻左眼嚟嘅。咁啊，左眼咧就越嚟越細。因為嗰啲唔知係咪嗰啲皮嘅，即係因為已經 真 身啊，係啊，你用真身呢個字，我唔知咩。總之就見到隻眼咧，已經開始係睇唔到嘢。 我問過盧永樂㗎， 遮住咗隻眼睇唔到嘢。咁咧就做咗兩三次手術啦，但係咧就我哋據我了解就係可能就係深圳嗰啲醫生亦都係即係唔知係有心呀無意啦，即係想做你做多幾次呀，之如此類啦。咁啊聽佢講咧就幾恐怖啊，即係佢話每次做完根本就冇一個。冇一個作用出嚟嘅，咁佢話佢本來就係嗰個眼即係眼上邊啊，眼嘅上邊嗰度而家一路眼皮都係真身，咁然之後就令到睇唔到嘢。但係每一次做手術嗰個醫生咧，就喺佢隻眼嘅側邊呢度咧，就係咁喺度介。 即係呢解開佢，咁你又冇，咁學佢話齋就係、是、我又唔係一個專業嘅人士，即係 唔知佢做乜， 我又冇得 challenge 你嘅，咁啊唯有即係又要信個醫生啦，但係基本上做咗幾次嗰隻眼都係仍然係睇唔到嘢啦。 最簡單啦，啱啱有一單新聞囉，有個耳鼻喉嘅、嗯、有個朋友，佢個咩鼻窦炎啊，咁就真係有個微創手術，跟住係做得唔滿意，跟住咪捅死咗三個醫生咯。 喺內地。 喺內地啊，咁、啊、你成日會見到一啲，喂啲醫生係，喂佢真係好求其嘅啫，尤其是俾佢知道你有錢，最撲街就呢樣嘢，一直你有錢喎、啊，咁、哦、我就，唉拖慢拖長啲啦，明明開兩刀係。收800嘅，開多刀啦，無端端開多刀啊，1200蚊咁樣。喂，我上集都有講啦，喂，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啊，喺國內嘅醫院係咁嘅。 係啊，咁、嗯、所以就同埋就嗰日去到就睇到佢個病情，其實就其實佢有啲嘢一路康復嘅，不過好辛苦啦，即係個人因為嗰個醫院嘅環境又唔係好啦。其實我哋去過幾次都唔係好啦，即係周圍個衞生情況亦都有啲問題。 好勸啦， 咁 又 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咧。佢可能就因為啲嗰啲皮膚已經開始好起嚟咧，咁但係咧又痕啊，痕得好犀利，全身咁咩，即係好似孫悟空咁嘅，咁啊見到佢真係好辛苦個人，咁同埋就係、是、跟住佢都同我哋講啦，咁啊嗰個 都難啫嘛，其實 活動佢其實落得地嘅，而家都落嚇， 即係話譬如你即係譬如等於燒傷咁啦，其實淨係燒傷啫。你譬如有啲關節嘅位咧，如果佢係即係啱啱康復嗰時候咧，你係連嗰個位肉喐動都難啊！ 嗰、那個就見到問題唔係太大， 唔係太大。 咁但係咧就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面容啦。咁、個面容就係、是、即係其實都好難搞㗎啦。咁、佢就佢自己嘅意思就係話佢就唔想再留喺呢度啦。亦都係因為再留喺度嗰個錢嘅壓力又好多，因為佢亦都俾咗我哋嗰日都逗留咗好耐，我同 Matthew 即係然之後咧就睇佢又俾咗好多啲即係文件俾我哋睇啦，包括佢申訴嗰邊嗰啲文件啦。咁、其實申訴方面咧就進展係不大，咁仲有一樣嘢就好，其實都即係好悲哀嘅就係乜嘢咧？譬如話喺佢家鄉咧，因為林佢嗰個係佢嗰個男朋友嚟嘛，咁佢男朋友咧就有啲家人咧或者啲親戚咧。亦都繼續係走去，即係喺佢老鄉咧，就滋擾佢阿秋良嗰啲屋企人，即係反而就調翻轉，定係啦，喺調翻轉就話你一個女人搞咁多事做乜嘢啊？即係調翻轉，有好多人覺得係你俾人即係俾人淋，你就病埋，就唔好報警。你而家搞到佢咧，又要坐監又剩，即係有啲人係咁嘅諗法。咁個嗰度又有壓力俾佢哋啦。咁然之後咧，嗰個賠償咧，亦都係即係基本上係 零啦， 冇乜進展嘅。 因為佢佢嗰個前男朋友啦，基本上而家坐緊監噶嘛，冇錯嚇咁佢亦都係一個農民工嚟嘅啫嘛，冇錢啊。佢自己本身都冇錢咯，講真 係 咁樣。佢攞唔到錢出嚟去賠償俾阿周秋良呢樣其實眾所周知。 係啊，咁所以就佢又唔係好想再留翻喺度啦。咁佢就佢自己有個心願，但係嗰個心願咧，亦都未必係好難實現啊。就係佢就想去上海就繼續做，佢就話聽到人哋講咧，有啲喺上海有啲整形手術咧就 OK。咁但係當然咧就需要嗰筆款項亦都好大啦。咁呢個。即係未必會幫到佢，但係咁佢出咗院之後咧，就暫時短暫都會應該係會暫時留翻深圳先，咁、然之後就會打算咧安排，即係就會計劃下一步咧，就應該就會翻去老家。咁佢老家其實咧，我哋就再證實一次，因為嗰日咧我留咗喺度好耐，都佢又俾好多相我睇啦。咁之前我哋都搞唔清楚佢嗰個 background 究竟係點嘅。咁、個 background 其實咧，佢係真係結過一次婚，佢、結過一次婚咧，同埋佢一個仔一個女。咁后屘咧就同个老公咧，同佢前任嗰个老公咧就离咗婚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个仔咧就跟咗佢老公，咁个女咧就而家就跟住佢。个女都几可爱嘅，即系我谂就7岁8岁左紧啦。即系如果我哋睇相，咁所以佢都即系其实你会想象到嗰个情况就系话。佢出咗院之後，其實佢要面對好多嘅新嘅挑戰啦，譬如話點樣去重新投入去個社會啦。即係我諗我好難喺個節目度講俾大家聽嗰個感受。那個感受就係話，如果你見到阿秋良，即係佢因為佢俾好多相我睇，我曾經都 post 過一幅佢係未被毀容之前嘅相啦。咁但係譬如話，如果我哋睇到佢其他嘅相，即係佢係一個好開朗、好活躍嘅一個女士嚟嘅，其實咁你。然後而家見到佢另外即係被毀咗容之後另外一個樣，即係你就會諗到，即係究竟 換轉係你嘅時候，你第日即係如果你行翻出嚟，你點樣投入呢個社會咧？仲有就係點樣去面對你嗰個細路女咧？你嗰個細路女亦都係點樣去面對呢個媽咪咧？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問題，係啊，佢個仔都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其實就係真係會令到佢好擔心。咁我亦都問佢，我話有冇再收到其他嘅一啲捐款啊？佢冇啦，即係都冇人理佢哋。咁我 仲需要有啲網上抹黑。 我自己嘅傾，我同佢嘅交談裏面咧，係你講緊呢個抹黑咧，其實我又唔想太觸動佢，因為佢嗰啲眼，即係每一講到呢啲嘢，啲眼淚咧就已經流到即係成包。幾包 tissue 都用曬咁滯㗎啦。 周長良聽過呢個節目先。 周長良冇聽呢個節目，冇聽呢個節目。咁我即係同佢交談嘅時候呢，就亦都我都嘗試問一問，即係問一問佢嗰、那個即係兩件事究竟有冇咩關係啦。我自己感覺係覺得可能係有少少直接嘅關係，亦都好似譬如話啲雲流，你即係之前都同我講過話有啲人喺個網上面有抹黑過佢啦。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我咁講就係話每一個人有佢自己一個情感嘅生活。我覺得其實無論係點樣都好，即係不至於去到一個咁嘅收場，而呢一個，即係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呢一樣嘢咯。 我就最簡單講樣嘅啫，唔好理佢個 background 係點 ，OK？ 佢係唔係應該俾人淋強水先？ 係啊， 喂，淋強水係一件事嚟嘅。就算好簡單一樣嘢，我覺得以前睇一套戲唔知咩嘢咁講，佢話如果一個希特拉啊，當時見到希特拉，佢係你要救佢，你救唔救？喂，那個人是選擇救，即係唔關佢希特拉係跟住之後點樣做都好，當時你係一定要救佢，係呢一個係一個人性嚟嘅，講真，即係我唔理佢以前係冇點樣抹黑都好，當然我其實喂呢啲嘢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啦 ，OK 嚇、啊，但係講真係唔係應該會接受到一個咁嘅事，俾個強水淋嘅事先，係咪先？喂，佢唔應該嘅，咁某程度如果咁樣，你係應該。可以幫助佢咪幫助佢咯，講真，關唔關佢自己 background 咩事啫？講真， 係啊， 經過離過婚嗰啲唔關事喎。 唔係呢個懲、就算係有乜嘢嘅懲罰咧、我唔覺得有咩懲罰嘅。其實應該係兩段感情嚟嘅 ，OK。咁啊，但係中間有啲乜嘢咧？佢亦都唔係佢亦都好似唔係好想即係講呢個話題。咁我覺得我亦都要尊重佢。咁啊，但係呢起碼就係知道就係佢有兩段嘅感情啦。 即係最簡單啦、啊，我用翻我最熟嗰個 case 啦，周岩個 case 啦， 係 咪一樣咯？阿周岩就係俾火燒到啊嘛，俾嗰個前男朋友係咪先？ 係 啊，一輪到時，周岩到今時今日啊，啊兩三年啊，都一樣喺網上邊俾人攻擊嘅話，佢女仔之家就唔好識咁多男朋友啦，咁樣到今時今日都係有。 係啊， 當然啦，阿周岩嗰個 case 就會比較。好啲啦，那個好 啲。應該譴責嘅其實就係嗰個即係潑佢硫酸嗰個男朋友啦， 即係好似周岩咁，佢因為可能都由佢年紀細啦，咁可能得到更加多人同情，就有一間整形醫院免費幫佢做整形嘅喎。喂，大佬三年啦，都整到今時今日嘅話聲聽，如果唔係依間整形醫院嘅話，如果周岩小妹妹係要去做呢個療程嘅話，我諗係一個天文數字。 啱嘅。 啊、即係而家我哋阿秋娘都係諗住做好啲，等佢冇等佢啲呼吸系統啊，或者隻眼 係啊， 佢已經唔係好似諗住好周岩咁回復翻，唔係冇回復啦，整執翻好個樣已經唔係咁諗啦。 係 阿秋娘只係希望可以回復一個比較生活得好少少，即係話唔好話隻眼睇唔到啊，因為鼻孔增生啊，用鼻唞唔到氣啊， 係啊， 呢啲好小型嘅手術。啊、已經唔係諗住可以回復翻以前嗰個樣啦，冇可能啊！佢自己都咁諗，但係所以啊，而家我哋錢就唔夠咧，又幫唔到啦！呢啲真係要真係繼續諗下 嘅。嗱、啊，嗰日咧就擺低咗7,800多元嘅人民幣俾佢啦，人民幣俾佢啦。咁啊之前我都唔記得咗總共我哋擺過兩三次錢俾佢啦。咁其實我哋嘅錢幫唔到好多啊， 幫唔到啦， 幫唔到太多 啊。係 啊，咁同埋即係佢都俾咗啲文件我睇，就點解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點解唔繼續住喺嗰個醫院咧？就因為嗰個都使得啲錢都好快嘅。即係我同阿 Matthew 兩個人咧就睇過一啲記錄咧，即係咧你知道國內啲醫院㗎啦，就係、是、你一定要擺按金㗎嘛。咁個押金你一定要每日都要有押金喺度。 咁然之後咧就有時多有時少啦，因為佢有錢就擺入去，冇錢就唔擺啦。咁然之後咧一擺入去咧，譬如一萬幾千咁樣咧，就突令些就喳聲就已經冇曬。 都話咧，一萬幾千就盡量用 就 會大陸啲醫院係咁樣噶， 係啊， 撲街噶大陸。 咁所以佢亦都冇能力再住落去啊。咁所以稍後咧，其實就即係會決定係會出院啦。咁我最後同佢講嘅就係話，我哋保持住聯絡啦。咁然之後咧，就睇下我哋可以再做到幾多嘢啦。咁啊 ，Matthew 亦都俾咗啲另外一啲嘅資料俾佢，就係港大咧有一間喺深圳有一間醫院嘅。咁嗰間醫院咧，即係據 Matthew 講咧，就會係即係個收費可能係會平啲嘅。咁亦都 suggest 佢咧出咗院之後咧，就啊 Matthew 亦都可能會幫佢手安排咧，就過去嗰邊亦都睇一睇，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有一啲嘢可以幫，有啲醫療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啦。 係 啦，咁所以都係喺度呼籲啦，就係、是、我哋都係會即係譬如有一日啊，我記得阿迪都有問過我，佢話喂啲個案開咗好似都 close 唔到喎，咁啊係咪要設個上限啊？之前我自己嘅個人意見就係話好難設到個上限，即係我自己再諗過，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其實設唔設上限，停唔停止個捐款咧，我哋會交翻俾所有網友去決定啦。即係我覺得幫得幾多就幾多。 啊、 我哋 阿的意思係點啊？你可能我哋講下聽下先。 唔係我得一咁樣講啫，即係其實點解要設個上限嘅原因，因為我哋有不斷會有 case， 有新嘅個案係啦、啊，而我哋嘅錢亦都唔夠用。 係啦、啊，咁 而即係好老實講，我又覺得對可能對往後其他 case 都唔係太公平。即係假設我哋有個聚會嘅時候，咁而我哋有籌到夠錢落翻去打上前度嘅時候，而咁啱我哋假設有聚會嗰陣時係有個 case 嘅話，咁我哋變相咪可以有多啲錢去俾有需要嘅人士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冇任何 event 嘅情況之下，咁淨係咁樣，我哋喺節目度即係去講呢件事嘅時候，咁可能我哋籌嘅錢都 我諗就而家暫時 意思就係即係最慘就點樣咧？我哋唔想唔淨止想幫周秋良，亦都想幫 其他啦， 黃小朋友 係啦，黃小朋友啦。 而家暫時我哋嘅大多數嘅錢咧，都用咗阿周小姐度 ，OK 嚇、啊。咁咧變成 都唔係㗎，其實都係好平均 類份，都有。但黃小朋友就。亦都想幫咁樣，佢變成可能會變得少咗。如果假設跟住將來仲會有 case 到嘅話， 係啊， 我哋而家係冇錢嘅， 係。 而家我哋就零啊，我話咧係零，話俾你聽。OK 嚇、啊，冇錢我想幫都幫唔到，即係某程度真係要嗱，不過鬧網友唔鬧啦，俾阿傑斯屌兩句然之後嚇、啊，喂，得求下你哋啦，即係你出錢我哋出力啦，或者嗱、啊，我唔係唔出力啊。你夠錢我真係跳街舞啊！撲街都撲咁冇所謂，即係可以做一啲善人善事。係施比嘅施比受更有福啦，大家明白我 好啦， 講屌啦。 啊 OK， 唔係嗱，今個禮拜嘅嚇，見到我哋講得咁灰都知㗎啦，個善款啊真係有撚灰啊，睇到個銀碼。咁 啊零又不至於零嘅，即係都我咁 幾夠咯而家 係幾多啊？ 700蚊。 700蚊， 禮拜四晏晝 check 嘅 ，PayPal 加埋香港銀行 ，PayPal 得200蚊入咗落去，咁啊 得79， 係匯豐又500，因為 我哋之前都用曬咁就， 我500咪我嗰個網友咯，前南嗰個網友咯， 應該建行又攞嗰部分出嚟，都唔會剩翻好多啦， 會剩翻好多， 係啦，咁所以就可以用嘅錢亦都唔係好多，咁我哋。就停咗喺度㗎啦，做唔到嘢㗎啦，咁所以呢又要等大家，希望大家会可以帮手啦，或者就係、是、我觉得目前嗰个机制係 OK 嘅，即係譬如话我哋有几个个案摆喺面前，咁如果譬如话你想捐钱係俾边个指定嘅，咁我哋都係会将嗰啲捐款呢係俾返你哋即係指定嗰位受助人嘅，咁所以我哋再重新數下啦，嗱有打被淋咗硫酸嘅周秋良啦，仲有就係患咗白血病嘅阿黄小朋友啦， 黄德熙 ，OK， 跟住仲有咧就係啊呢个梁锦强， 哎好难讲呢个名 ，OK， 系咯 ，OK， 梁锦强啦， 一个捐血捐到无偿献血， 系 好多 献血大王， 系献血大王啊，佢真系好人好事啦， 系啦， 佢真系施比受更有福啦，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之前咧就再早更早之前嘅啊。夏姐嘅女啦，雅文啦，咁仲有咧就係呢個阿玲姐啦，咁啊玲姐就我哋一間唔中都有聯絡住嘅，咁佢啊一個好正面、好開心嘅人啦，咁另外就係呢個禮拜咧，其實咁啊，然之後嗱。 五個個案擺喺度，咁啊等大家再呼籲大家幫手啦。 我就話聲俾你聽，你要第六個、第七個、第八個，我隨時有。 啊，梗係啦， 我真係已經我都話結束過啦。 佢根本係冇錢做到，唔敢開啊，大佬。 唔敢再開。係 啦，咁啊，另外仲講少少黃崇禧小朋友啦，暫時個進展咧係 OK 嘅。咁啊，仲有咧就亦都要多謝阿 Roy 啦，阿 Roy 咧就買咗一部二手嘅 notebook。就送俾阿黃小朋友，咁呢個咧我同佢講入埋呢、這個打上前嘅數，咁咧就價值咧就600蚊嘅啫，咁咧我哋都仲負擔得起，咁啊好事嚟噶呢個，亦都令到阿黃小朋友咧即係喺個醫院度咧冇悶啦，又可以繼續可以做下功課啊，就係學習一下咁樣，呢個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咧就。都係講一句啦，希望大家幫手啦。仲有就係嚟緊去到11月2日睇完個 show， 睇完串到盡呢個 show 之後咧，記住喺行出門口幫幫手，有個箱有個箱係啦，咁咧就入啲錢入去啦，嚇幫下手捐下錢啦， 就係咁簡單。 好嘛，咁啊， 我哋完全都唔多，好人好事啫， 冇錯， 施比受更有福啫。 好，咁啊，休息一陣，我哋聽只歌仔翻嚟咧，繼續第二節嘅北上頻道。 Looking over the skyline of the city, how loud, quiet nights in the midst of crime. How next door to happiness lives sorrow and signals of solution in the sky. A city of justice, a city of love, a city of peace.Every one of us, we all need it. Can't live without it. A Gotham City, oh yeah. I'm sleeping awake because of fear. Oh yeah. Our children are drowning in their tears.We need a place where we can go, a land where everyone will have a hero. A city of justice, yeah, a city of love, a city of peace for every one of us. 'Cause we all need it, yeah, can't live without it. A Gotham City.A city of justice, yeah. A city of love, a city of peace for every one of us. 'Cause we all need it, yeah. Can't live without it. A Gotham City.We won't stumble and we